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听众朋友们，我是朱旭，今年88岁了。 他是北京人艺的著名表演艺术家，在话剧舞台和影视剧中塑造了一系列经典的形象。 这个角色他始终是个活人，他在生活着。 他演绎精湛又为人质朴，亲切幽默又天真可爱，人们都尊称他为老爷子。 濮存昕伟大的现实主义表演啊，只有朱旭身上。蓝天野不是爷爷的表演方式，天生的松弛，天生的自然。 千人一面容易得，一人千面几回稳，举手投足都是戏，功成名就仍平凡。纪实传奇隆重推出老爷子朱旭，朱旭妻子宋凤仪生前力作，全面记录朱旭的艺术人生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英若诚英语很好，北京人艺几个有重量的外国戏都是他翻译的，其中《芭芭拉少校》是最出色的一部。 英若诚这个人很好客，每当节假日或是没有演出的日子，他家里准是宾朋满座，谈笑风生，饮酒喝茶，打桥牌，谈文学，谈演出。英若诚喜欢打桥牌，而且打得很精明，他愿意和朱旭做一方，他们两个人合作的顺手，好像心有灵犀一点通似的。不管是输还是赢，战局结束后总要大概做个总结，有时总结出的问题不一样，还能够以和平共处的态度小小的争论一下，争论的也挺有情挺有理的。每当争个没完没了的时候，主妇吴世良就会出来拦住大家。吴世良和英若诚在清华大学是同班同学，毕业后又一块儿进入北京人艺。刚到人艺的时候，吴世良是演员，后来因为工作需要调到曹禺身边做秘书。吴世良在他们争论的时候会半命令似的说，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争论了，反正是该输的输了，该赢的赢了，洗手吃饭，肚子提意见了。说也奇怪，大家都听话的，该洗手的洗手，该坐到饭桌前的坐到饭桌前，一时间倒酒的倒酒，倒茶的倒茶，话题就会转到别的方面去，至于桥牌小节经验也就不了了之，没人再提他了。吴世良做得一手好菜，总是甜咸适宜，清淡可口，大家吃得很惬意，无拘无束的高谈阔论，各抒己见，充满家庭氛围的温馨快乐。 三年困难的时候，除了粮油少缺，市场上也缺烟少酒，爱喝酒的人就一筹莫展。怎么办？到底是英大学问点子多，他邀朱旭到他家去，要做一个有趣的实验，让朱旭过把酒瘾。朱旭兴高采烈地应邀而至，以为他学会了酿酒呢，其实不是，是英大学问冥思苦想的想出了一个馊主意，用少许酒精兑上大量的白水。我知道以后很生气，立刻给英若成打了一个电话。老英，干什么呢？找死啊？你又瞎出什么主意啊？喝什么酒精啊？哎呦，没这么夸张，没人喝酒精，只不过做个实验啊，好玩好玩而已。我说，这有什么好玩的？英大学问说，哎，有意思有意思，我只用一大杯凉开水往里滴了两滴，就跟滴眼泪似的消毒酒精。嘿，我们轮流尝了一口，别提多难喝了，就把剩下的都倒在手上当消毒液洗手了。我告诉你啊，老鹰，酒精喝多了伤肝伤肾。英若成有点着急地说，哎呀，我们就是大伙儿啊，起着哄的玩玩而已，你怎么就认准了我们是大口的喝酒精啊？哎，你是不是大脑进水了？我听得出来，英若成是真的有点急了，还有点生气。我平静一点，跟他解释道，嗨，我这不是为你们的健康着想吗？我知道你关心，再说我也不傻呀，就算我智商不高，那朱旭智商也不高啊，谁这么夸大其词啊？哎，我给你讲个故事啊。有个人捡了一个鹌鹑蛋，传到第二个人的耳朵里，就说成捡了一个鸡蛋，到了第三个人的嘴里就说成了大鸭蛋，到了第四个人的嘴里就变成了鹅蛋了，到了第五个人的时候就变成了鸵鸟蛋了。就是这样，还要我说什么呢？啊，信不信由你。我一时无话可说，只好答应他，啊，那就行了那就行了，我只是提醒你。哎呀，姑奶奶，你倒真实在，给个棒槌你就认真。英若成是一位对新鲜事物都有兴趣喜欢探讨的人，在事业上他总是无穷无尽的探讨研究，追求着新的高度，他的这种精神也影响着朱旭。后来市场逐渐缓解供不应求的局面了，偶然也能买到一点酒，或是有亲戚把特供的票送给朱旭的时候，他一个人舍不得喝，买来存放着，当到英家聚会的时候再带过去和他共享。1981年开始，英若成翻译外国剧本《请君入瓮》，这个剧的导演是托比·罗伯森，英若成兼做排练现场的翻译，沟通导演和演员的交流，朱旭扮演陆琪欧。1988年和美国进行文化交流，排演了《哗变》，由英若成翻译剧本并做现场翻译。这个剧由美国的查尔顿·赫斯顿导演，朱旭在剧中扮演奎格舰长。1991年由北京艺术文化交流中心和北京人艺联合演出《芭芭拉少校》，英若成任导演，朱旭 扮演主要角色安德歇夫。这四部剧，他们俩是灵犀相通的合作，导演和演员之间都能够吃透对方的创造意图。在艺术上，他们有着共同语言，知己知彼，合作得很默契，使两个人感到前所未有的融洽、顺畅、愉快，共享成功的幸福。英若成越发欣赏朱旭塑造人物的独特风格。他说，朱旭的塑造有自己的特点，内涵丰富，幽默，这是别的演员所没有的。朱旭对角色的理解，剧本的认识是准确的，有理解和体现的能力。我喜欢这样的演员，可惜这样的演员现在不多。英若成被提调到文化部做副部长的这个阶段，他的工作很繁忙，但是只要有一点空闲，他就邀请朱旭到家里，一如既往一吐为快的倾心而谈，直到一醉方休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。 1991年6月1日，芭芭拉少校在首都剧场演出，演出出乎意料的热烈。英若成和朱旭都陷在兴奋的情绪里。正当考虑择日庆祝演出成功的时候，突然英若成在后台鼻孔出血。开始大家都以为是他排戏太累，睡眠不好，加上天也热，空气干燥所致。谁知道在后台，大夫把所有止血的措施都用上了，仍然止不住大量的流血。没等到演出结束，就急派人送他到医院急诊，当时就给留下住院了。一时查不出病因，经过多日的检查才确诊是肝硬化。从此病情总是好好坏坏，他也就经常被召进医院治疗。一年的春天，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，英若成又旧病复发，住进了医院。朱旭正在外地拍戏，来不及去看他，临行前嘱咐我带他去看望老英。北京的春天爱刮风，有天风停了，天气显得格外晴朗。我正好休息，给英若成打了一个电话，问他想吃什么，做好了一块带去。他说，炸酱面，带点青蒜。那我再给你带一小瓶醋，多吃点酸的好。对对对，醋。还要什么呀？不要什么了，千万别买水果，谁来都带水果，哎呀都成堆了。好好，那你什么时候来呀？今天上午好吧，晚上吃炸酱面不好消化。那中午我就不让医院送饭了。好。我掐着钟点来到了医院，正好是吃饭时间，进门就催英若成赶快趁热吃。他吃得挺香甜，也吃得不少。我发现病房里出现一台电脑，他看我注意到了就说，啊，我是倒计时的人了，再说吴世良在天堂等我好几年了，我要老不去上帝都该烦了，谁总替你托管老婆呀，是不是啊？我说，哎呀，瞎说什么呀，真的。哦，中国对外翻译局出版公司要出版我翻译的所有的剧本。好啊，这是好事啊。对呀， 所以我要抓紧时间校对，先校对芭芭拉少校。瞬间，在英若成脸上浮现出一丝笑容，看着窗外，沉浸在一种满足的感受里。我猜想，他是回忆起芭芭拉少校首场演出时的盛况了。稍许，他回头看见我正看着他，好像才从回忆中又回到现实环境。他平静地说，如果我不在了，在演这台戏的时候，除了朱旭能当导演，别人很难排得好。因为通过这次演出，朱旭对萧伯纳的思想有所了解和研究，我相信他会导演得好。我说，你这么信任朱旭，那可能出于你对他的偏爱吧。 哎，不是不是，我了解朱旭的创作能力， 朱旭这个人悟性高，理解力强， 聪明。 英若成又打趣地跟我说，他不聪明，你能嫁给他吗？我说，你看你又没正经的说了。 有有有，有正经的，说正经的。现在啊，我手里芭芭拉少校的剧本是修改过程中的本子，没有定稿本，你替我到剧院要一下演出本，我好对照着修改一下。 没问题，我现在就去。这样你先睡会儿午觉好吧。剧院很支持，通过院长办公室，我找到了艺术处，主动复印出了一本芭芭拉少校演出本。下午两点钟，病人该起床了，我带着演出本直奔医院。当我推开病房门的时候，见英若成已经坐在电脑前开始工作了。两个月之后，他出院了。有一次，这位副部长把他的好友朱旭、于世之等请到家里吃饭，当年他们都是酒友，这时只有朱旭一个人没有被大夫下通禁令了，大家只能看着朱旭一个人喝。英若成和于世之十分羡慕地说， 哎呦，我们大伙儿看着你一个人喝啊，也高兴。 人生苦短，日子就像湍急的流水，不知不觉几年过去了。英若成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，经常出现肝昏迷。有一天，他从医院打来电话，朱旭刚巧去散步，是我接的电话。他问我，昨天是不是有个美国中年妇女到你们家找过朱旭？我很奇怪说，昨天没有啊。没有吗？那是不是你不在家呀？我在家呀，我一天都没出去啊。哦，那等朱旭回来你问问他。朱旭回来以后，我告诉他这件事，朱旭显得很不安。他说，不好不好，准是他又肝昏迷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朱旭就嚷嚷着要到医院去看他，但是临时有事耽误下来，直到下午五点钟才腾出空来。我说，医院已经到了不让探视的时间了，明天再去吧。朱旭心急火燎地说，不行，现在就去，你快点。已经是秋天了，我迅速穿好外衣，陪着他赶到了医院，正好华灯初上。好在英若成住的是高干病房，又是重病号， 医院特别给了照顾。进到病房，看见殷若成坐在椅子上正在输液。他女儿殷小乐闻讯病危，从美国急赶回来，正在医院陪伴他。看见朱旭进来，殷若成高兴地说，我想你该来了，我想到你该来了，这两天不好，常昏迷，我还给你打电话来着。朱旭有点揪心地看着殷若成，啊，是是是，我听说了，我听说了。显而易见，殷若成想证明一下是不是在昏迷中打过电话，他追问，哎，美国女人去你们家有没有这回事啊？朱旭说，没有。殷若成自己有点担心地说，哦，那是我又出现幻觉了。我们在场的人心情都和他一样紧了一下，顿时病房的气氛沉闷了下来。殷若成很快的就感觉到了，他笑着用诙谐的口吻问护士，哎，我昏迷这么多天，我没说反动的话吧？那护士笑了说，没有。殷若成又故意的问，没有，一句也没有。一句也没有，有的话可赶快揭发啊。大家都笑了，这是一个会心的笑。谁都明白殷若成不愿意让大家心情沉重，接着不约而同的都捡高兴的事儿说。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要给朱旭写几个字。他拿起一张比较厚的纸，右手无力地紧握着笔，好像一时想不起来写什么，勉强写下朱旭两个字，字迹比较难辨认。殷若成看了看，笑着对朱旭说，给你签个名，你看还行吗？他冲朱旭甩了甩手说，哎呀，手没劲儿，拿不动笔了。行行行，挺好挺好，你这签字我保存起来。这次看望殷若成大约过了一周之后，博才多艺的殷若成英大学问就和我们永远告别了。殷若成和朱旭同是新中国成立后进入的文艺圈子，他们的艺龄是一样的，他们共同经过特殊的年代，共同经过了触及灵魂的考验，共同为艺术殿堂添砖加瓦。在艺术创造上，他们有着共同的语言，有着共同的追求和理想，有的已经实现，有的还没有。我相信朱旭会继续带着你们共同的愿望追求，追求，再追求。安息吧，老友。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北京故事广播，纪实传奇。 天津牛驼子的农家子弟牛兴利也是朱旭的好朋友，他们两家的友谊得从上一代说起。这中间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？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朱旭妻子宋凤仪所著的《老爷子朱旭》，本书已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。演播小燕，录音孟孟。